一本书去旅行，主持阮子健，嘉宾显空法师，寻找快乐的地图。 翻翻嚟带一本书去旅行，身边 带一本书去旅行，主持阮子健，嘉宾显空法师，寻找快乐的地图。 翻翻嚟带一本书去旅行，好多人话快乐系一种福分，天生有就有，冇就冇。阿师傅好想问下，快乐轮唔轮到我哋选择噶？ 拣系有得拣嘅，不过咧就要养成习惯。 拣人比较拣有嗱，师傅呢个又出现咗另一个问题啦。个问题就系、是，你一生出嚟咧，好多嘢就冇得拣噶咯。例如做一个香港人，一生出嚟就面对楼价好贵嘅问题啊。哎呀，跟住然后咧，我又要即系细细个啲小朋友咧，你一系有时喺即系九龙塘区，你见到哇，真系佢究竟系佢有得拣冇得拣咧？咁细个面对咁庞大嘅行业压力，你点排到幼稚园啊？可能连佢个长辈都冇得拣噶。 嗱，客观条件就好多冇得拣嘅，好多冇得拣嘅。譬如你边个系你阿爸，边个系你阿妈，冇得拣嘅，系啊，边个系你家姐阿妹都冇得拣啫。老公老婆有得拣， 我都有拣，有拣， 系咪？ 系即系唔系盲婚哑嫁嘛？ 系啊，有得拣啦，系咪？你读书读边一科，拣边一间学，有得拣， 都有得拣， 有得拣，系咪？咁我就简单地话俾你听，人生系有啲客观嘅嘢有得拣，有啲就冇得拣。嗯 ，OK， 系嘛？即系你系。你而家就你系男系女，你都得拣啦，系咪？即系好复杂啫，系啊系。但系咧就心态永远有得拣。 心态系 唔系所有有钱人都开心嘅，唔系所有穷人都唔开心嘅。 咁呢个都理解嘅， 事实啊嘛。咁你话香港人有钱定菲律宾人有钱啊？嗱， 咁佢成个 GDP 就唔使讲噶啦。 系啦，咁你话佢哋开心定我哋开心啊？嗱。 你屋企望到佢一定开心喎，礼拜六日咧，尤其系 咁嗱，开 礼拜六日即系头先晏昼嘅时候，你望一望，其实喺个街度咧，系佢哋 一班开心嘅人， 好晒，好开心啊！ 咁 你中埋几多个？ 咁即系钱同开心唔系有一个直接嘅比例嘅， 系啊，佢搵张纸皮咁摆喺度坐喺度， 咁啊嚟就嗱嗱都嚟唱下歌，啲硬硬硬硬咁又好爽啦， 系啊系啊，分下水果啊， 好开心啦，系咩系啊，好开心啦，咁所以其实嗱，我觉得。钱最基本嗰啲咧，系同你开心唔开心系有关系嘅。两餐一宿嘅钱系好有关系嘅。两餐一宿之后嘅钱，对你开心唔开心嘅贡献咧，系越嚟越少嘅。即系你揾最初嗰10,000蚊咧， 系 对你开心系好重要嘅。 系 你上到35,000，去到40,000咧，你30,000去40,000，你嘅开心咧唔会多好多嘅。 咁啊，都系都理解嘅。 你去到40,000到50,000嘅开心咧，都唔会多好多嘅，越嚟越少嘅。 系， 但最初嗰10,000蚊就好紧要嘅，20,000蚊都紧要，20,000零30,000蚊都好紧要 的。咁、哦、对于好多依家啱啱喺大学毕业嘅朋友里边，就更加理解啦，因为冇啊嘛本身 系啦， 即系冇嚟噶，哇！ 啲10,000蚊，你喺香港嚟讲，后生仔10,000蚊，其实你。那10,000蚊是很重要的，你們都要搭下車啊，即是那些東西，但你有了之後你再上去那些呢， 就加上去了， 金錢對你的開心不開心呢，就是很多時候是一種心態，是吧？那所以就是金錢不要等同開心， 是 那所以說到尾，我剛才就說开心是一种选择和一种态度，即是去到某个层面，即是最初我们最初讲的那些物质啊，那些身体健康啊，那些，但到那么上下，你自己选择你的人生的开心不开心，你的态度是占了我想是一半以上，40%，有数据的，你看看，自由意志对你的开心的贡献是有40%。 哇，咁我可以 咁我主宰咗好大部分㗎喇喎。 你唔好以為主宰係主宰好大部分，但係好多人用嗰40%令到自己更加痛苦㗎。 佢即係倒到輸錯㗎喎。 你有自由意志嘅，嗰自由意志你如果運用得好呢，你就係可以去，佢哋有啲數據啦，我都係睇一個研究㗎啫。有 50% 控制你嘅人生嘅開心唔開心呢，係你嘅 DNA， 你嘅基因，咁就係有控制咗你嘅， 系啦，即系话你生出嚟啦。或者如果你即系天生有个乐呵呵嘅爸爸爸爸咧，睇嚟你嗰个40%攞好尽啦。 系啦，咁你就会一生出嚟就你基本上都跛只脚都2个礼拜之后，诶、又开心又去癫过啦。咁仲有10%，你记得系咩？客观事实，即系你有几多钱，你份工升职唔升职，娶老婆唔娶老婆，结婚唔结婚嗰啲嘢啦。咁嗰啲大概 10%， 但我哋而家基本上大部分時間都係搞呢 10%。 係即係將你嘅人生通常都喺個10%裏面， 你咪用時間都搞好佢呀，扮靚呀，搵錢呀，咁嚟嚟去都係搞 10%。 但嗰48%或者50% DNA 冇得搞呀。 係呀， 出世係咁呀，落地喊生聲 就好手命生 聲。成日搞個 10% 啦，讀書啊，搏命揾錢啊，咁怎麼怎麼啊，咁 10%， 仲有40% 就我哋頭先講嘅自由意志。咁其實自由意志咧就可好可壞。你嗰自由意志影響你個開心唔開心咧，就係、是、睇你自己近咗啲咩人啦。你近一班人得閒冇嘢做就喺度發脾氣嘅，咁你咪跟住大家發脾氣咯。 我覺得個報告仲有講啊，屋企人啦，係即係個自由意志嘅選擇就係同屋企人嘅關係，其實佢個 你屋企人就成日你屋企係慣咗咁樣嘅， 即係嘈交型嘅屋企，有啲屋企好得意噶嘛， 嘈交型 係屋企轉咩台都嘈一輪。 咁話同埋咧，你自己嗰種反思能力啦，你自己係會唔會可以因此？你有冇聽這個電台啦？今日聽一堂，你話原來我有得揀喎，你可以揀一揀，你就可能，我都係決定要去開心。咁你咪睇下我點樣可以有一個，譬如感恩啊、珍惜啊呢啲咁樣嘅正面啲嘅生活態度。所謂感恩就係、是，我今日都仲呼吸到啊！ 喺佢跌到咁低咁，即係嗱，香港人好得意噶嘛，即係會話咁都係要求嚟嘅咩？咁 你就唔見得咗，好多人呼吸唔到。你可以識得感恩咧，即係所謂感恩即係咩？睇你所有，感激你而家有，咁你好多嘢可以感激噶嘛？今晚有飯食，今日都幾 OK 喎，咁所以咁可以同班 friend 去。佢唔知道做啲乜嘢，咁又開心下，癲癲廢廢，咁又啊，咁又過咗一晚，咁雖然無聊，但係都幾好啊咁。感恩啦，真係你明噶啦，係咪？珍惜就係你而家有嘅，我都好珍惜我而家有嘅嘢啦。 即係捉緊佢啦， 即係捉緊佢，同埋去唔止捉緊佢咁簡單嘅係即係你俾佢知道你關心佢。咁譬如話阿爸阿媽咁，你珍惜阿爸阿媽嘅全健康啊，咁得閒俾少少時間佢啊，咁 所以話即係係有得揀嘅， 有得揀噶。喺我哋佛教嚟講，叫做諸法意先到啊嘛，意主意做作，諸法一切嘅事情，法者呢個事情，一切嘅東西，諸法意先到，都係由你嘅心去引導。你的心行先的，由你的心去主宰和你的心搞出来。法最经嘛，诸法意先到，到的引导那里，他的心行先的。譬如说你说找孔师做访问，都是你一念之差，去找他那里。譬如我们这里香港大学，香港大学是谁搞出来的？香港人的心，我们的心砌出来的嘛。为什么这里这条柱，那里那条柱，那里的墙有什么色？你心砌出来的。个心嗱，即系你就讲翻一啲核心嘅问题。你个心你可以话到几多事？有好多人个心啊，譬如话你个心系好中意钱 嘅，系。 好啦，喂，志健啊，3000蚊，嗱，你下个礼拜嚟再搵我啊。我哋讲讲啲咩其他乜嘢咁？咁如果你真系好中钱，你又会再搵我噶咯？ 系，但系 I C S 会中嘅。 系啦， 咁你冇话俾佢听啦，咁成个香港都知啦，而家系嘛？咁就系如果你着咗钱呢样，你贪钱咧，你就冇主宰权。 就系、是， 你贪， 个心就永远喺度谂，个几千蚊，个几千蚊，个几千蚊。 系啦，咁你就会翻去啦。当你个心被环境所转嘅时候，转即系转动啊，系令到你即系俾人。轉咗佢啦嚇，掹咗佢啦，咁你個心著境咧，著外境咧，你自己話事嘅能力咧就少。你中意某一樣嘢，你執著於某一樣嘢咧，你嘅人生嘅話事權咧就少。我哋話，當你個心不隨境轉嘅時候，你能夠知道你嘅人生目標，你自己揸定主意嘅，咁你能夠堅持呢個志向啊，呢、這個目標啊。咁你就可以人生咧，可以有定力同埋专注，有定力有专注同埋加埋有智慧咧，咁你人生咧，你个心咧，你个心就可以话到事。当你个心系随境所转，贪欲重，嗔恨多咧， 哇！呢、這个好似好多人都系咁。 咁咧就，咁咧就 贪欲重，嗔恨多，咁样望住， 咁就生命就随境所转，咁就生命就冇乜话事权。 哦，呢、這个都，唉，空师真有智慧。 唔系，啲佛讲嘅嘢唔系我讲啊，呢啲成日句句都系呢啲嘢嘅。 佛陀真有智慧，因为我听朝又要做时事节目，我就睇好多贪欲重、嗔恨债嘅人。 系啦，咁你就冇啦，你就随境所转啦。但你贪欲薄、嗔恨心少、慈悲心多、智慧咩叫智慧咧？喺佛教嚟讲嘅智慧系一种无私嘅心，无私嘅心，咁你就系智慧啦。咁无私嘅心，贪欲轻、嗔恨轻，你都基本上你喺人生里边咧。你不会被个警转，你不会被几千元影响你，你不会被这些什么东西甜言蜜语影响你，你的人生清楚，你很容易就自得其乐，你又懂得感恩和珍惜。你不懂得感恩不珍惜，你就一定要拿多些东西，扯多些东西，你懂得感恩珍惜，你就淡淡薄薄你的安乐。所以人生是，喂，你说不是生产，其实就不是生产，只是一个平衡的生活而已。那我叫你不做事，只是做得来尽了力 ，OK 唔 OK 由佢啦。我哋农夫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嘛。 又有好有道理嘅。所以即系今晚咧，即系同阿公司倾完偈之后咧，大家就可以翻去即系谂谂，究竟你可以掌握到自己几多咧？ 系啊，我最后嘅忠告啊，开心系好过唔开心嘅。 系啊，喂，唔好咁酷啦，香港人。 带一本书去旅行，主持阮子健，嘉宾显空法师，寻找快乐的地图。 翻翻嚟带一本书去旅行，身边继续有显空法师同我哋谈谈快乐。好想问一下师傅，在家人寻找快乐，或者会找到一些自得其乐的方法，作为一个出家人又怎样寻找这些自得其乐的方法呢？ 我们就有时很简单，我们不用音乐，我们今天没什么做，闭关一日，指定不要闭关， 闭关一日， 指定一日，删掉电话，删掉 iPhone， 熄了电脑，得人打下坐，打完坐整杯茶饮下，饮完茶又打下坐。打完坐之后，仲两本金刚经，跟住搵啲嘢食下，又打下坐。咁啊，过咗日，咁呢啲又自得其乐啊！喺我哋自己内心宁静之中咧，搵到一种，我哋好多时候有叫做发起啊，发就发嗰种喜悦，发起充满就系、是。你譬如看一本好书，好书里面梗系有啲内容，去 有啲金句、啊， 有啲金句，有啲嘢刺激你嘅智慧啊， 触动处 啊。咁我哋就系嗰啲触动处咧，就喺佛法上边，你得到某啲嘅明白啊，对人生有更深刻嘅了解啊，原来真理系咁噶咁，或者对自己内心嘅深处嘅一啲以前不明白的东西现在明白了、那是从佛法之中你看佛经而得到的一种乐，我们叫法乐， 佢哋叫成日新年希望你法喜充满， 系， 但系你同佛法打坐啊、禅修啊、读经啊，嗰阵时嗰种法喜咧系充满你嘅人。咁呢度法喜充满就系呢啲系你头先话睇啲书有啲睇到啲咩啲好嘢，咁我哋都系有嘅。 嗯。 你在從佛經裏面看佛經、啊、明白了一些道理、啊、對人生、啊、怎樣一 些喜樂、啊、還有我們有時禪修為什麼那些人靜靜靜病在自己的洞裡搞那麼久呢，是的， 就是我見有些不同類別的即是有些研究的對象，因為做節目關係看很多那些咦為什麼會有些人會閉關幾年這樣， 是啊， 是 啊， 就被人去做科學研究的呢，是啊，這樣 其實你打坐打得好呢，我們有一種叫做禪悅，禪就禪修，悅就喜悅， 嗯， 那你禅修打坐得好的时候，原来你有一种身心的轻安， 是 轻安就轻轻快快安安落落那种状态， 哦，那就是师傅你说，因为我看过很多不同类别的研究就是跨宗教的， 嗯， 即是除了说有佛教之外，那也都有请一些天主教基督教，即是他们的修行人的祷告啊，他們都有他們有一種 有 是他相類似的， 是這些是靈修得回來的副產品來的嘛，靈修啊、禪修啊，是你的當你的心能夠去專注到某一個位置，他能夠在專注那個位置 很安樂很集中，那個時候呢他那種調和的身心狀態呢是會產生了一種喜悅的，咁呢種喜悦個狀態呢就可以好深嘅，可以好滿足嘅， 因為 我就冇呢種狀態，但我就大家睇報告呢，通過磁力共振呢，你個腦有啲區域就著燈啦， 係啦係啦，咁但有時有啲人呢唔一定禪修都得㗎喎，譬如有人跑步啊，你有冇跑步？ 有跑步啊， 係。你跑步，你跑長期啊？ 有啊。 你跑到咁上下，一個人好像去咗個 loop 咁樣啊嘛。 係啊係。 咁佢就會一路咁浮下浮下，咁你一路跑，你都即係一種穩定嘅咁樣樣嗰下，嗰度叫一種個 flow 啊。 是一种节奏啊， 一种节奏啊，咁你就好似好咁啊，咁嗱你跑步都得，我哋禅修得啦， 系 嘛，但系你就要你跑到咁上下，你先 起码系啊系啊，即系要跑一段时间啦， 系啦， 同埋即系唔系个日日都跑得到噶， 唔系啊， 再跑耐啲只脚顶唔上，我 觉得嗱，游水 系， 弹琴，你如果弹琴啊拉巴呢，你打拉到好投入，弹到好投入，都你入咗嗰种。 一種狀態， 咁禪修都一樣啫嘛。咁你入咗嗰種狀態咧，又可以 maintain 嗰樣嘢。咁嗰亦都係一種喜悅啊！呢度跑步一種喜悅啊，我哋禪修一樣，即係你喺度咁 train 一路 practice 嘅時候，咁呢啲咁我哋一種自得其樂嘅喜悅咧，其實就簡單好多嘅。你唔使曬話，誒買隻股票起，喂好鬼難噶嘛，係咪？你話即係你話， 咁佢起咗一陣，跟住你又諗點再起？ 係啊係啊， 佢又點知唔再起啊？反而跌加人， 係啊，咁 真係咁噶嘛？ 係啊，咁你諗住佢得啦，咁佢又嚇唔得，你唔得你賣咗佢又起翻轉頭， 通常係啲嚟噶嘛？ 咁你唔想，但你呢啲就即係基本上啲條件，你可以基本上去自己主宰曬，即係你打坐啊，帶本書去旅行啊，自己跑下步啊，咁呢種自得其樂係，即係喺個人生裏面，如果你能夠有呢啲嘢咧，你基本上人生好易搞啦。 係， 即係你 揾到一樣咁樣嘅即係方法，咁就快樂好多。 啲人生係樣嘢要贏曬唔可能啊嘛，咁但係你跑步好、打坐好、讀經好、什麼好，你能夠在裏面有一種自得其樂呢，那你的人生就容易過很多，是吧？ 很多人呢，大城市的人呢就發現呢，即當然師傅講到這一種呢，他就會在這裡會問，咦，那要不要投資很多的 時間的，因為你知道都市人其實他自己覺得自己最沒有的就是時間。 我日日這樣，聽朝我其實你聽完你們聽朝我又上班的啦，跟上班我就 又放工，放工我又上班啦，這樣那我哪裡中間可以逼到些東西出 來？實在時間是奢侈的，即係對於我哋現代人，即係尤其是呢啲享受呢啲自得其樂嘅時間，對我嚟講係奢侈。咁我都要揾咧，真係即係呢排冇咩做，唔使街改，唔使改卷啊，咁諸如此類。咁你先至有嘅。但係你有咧，你都好過冇嘅。即係你要自己揾一樣嘢，即係我鼓勵人哋揾到一樣嘢，佢可以得到自得其樂。咁你生命就會容易啲。咁但係你話你冇咁嘅條件咧？仲有啲睇啲快樂嘅，有好多睇好多挺快樂噶嘛。做人你識得感恩就好容易快樂。 感恩好容易快樂。 Yeah. 但係咧，似乎呢期嘅香港好似少咗啲喎。 所以 呢期香港好似好少話會感恩啊。仇怨啊，埋怨就多咗喎。感恩就真係好聽到好難揾喎，點揾啊，似乎？ 呢啲你咪話香港人話香港人香港開心指數係差噶嘛？ 係啊，長期處於低位，同嗰啲戰亂嗰啲情況差唔多嘅。 近況啊嘛，我哋冇仗打噶嚇，基本上呢個失業率都係得3-4%。 係，其實近乎係全民就業噶。 係啊，咁基本上係香港 冇乜天災啊嚇， 即係保曬保佑都冇事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其實即係你話香港人唔開心同唔識得感恩有啲關係。 怎樣培養呢？這份即慈心、啊、悲心、啊、這些呢，即 都沒有說到慈悲心那麼高、啊、感恩而 已， 感激你所有的，即是其實鬼佬話就是 count your blessing， 數一下你幸福的東西，那就不要我們香港人數一下我的不幸福的東西。 是啊，數了，是說樓貴租貴啊，車費貴啊， 自己有沒有東西，很多東西嘛，數了，那你數起上來，即是你永遠都是有些東西數的嘛，是不是？那你不是，你說叫我講快樂嘛，那講到這個位置，其實是到某個位置是你自己選，你自己選，你想不想快樂？當然不是一定要快樂的，即是有些人是覺得成日快樂，咁人生好無聊啦。 係 啊，係咪啊？我要有啲苦先有味道噶嘛。 同埋即係有啲人就好中意擺出一副好酷嘅樣啊！即係喺街香港，即係喺條街見到啲人特別酷啊嗰啲樣。 而家唔止添啊！有啲人咧同佢講兩句，就皺埋個鼻頭。嗯，咁即係好似好辛苦啊！即係好似諗緊好多嘢啊，好多嘢擔憂啊， 要思考。 悲天憫人啊，咁係咪？咁 好憂國憂民啊！你見好多人好得意喎，但係問佢係咪嘥實際又唔係 啊？咁佢可以數一紮嘢俾你聽，跟住同佢。有冇關係啊？冇乜關係啊！翻屋企食飯啊，老婆等下我咁。咁但係你想唔想開心？定你係一種？我覺得，唉，我都係決定咗係人生要冇咁開心噶啦。即係我係為咗要憂國乜憂民啊！我即係呢樣我又覺得唔妥啊，嗰樣又唔妥啊，咁樣先至做人有味道啊嘛，咁先叫做緊嘢啊嘛，咪即係你成日開開心心咁。人生 點咧？ 好 hea 啫，咁 好似硬係覺得咁啊，係喎。咁奇怪嘅諗法，會覺得即係人一過得開心就浪費咗日子咁樣。即係我真係會見到好多啲咁嘅人㗎嘛。 嗱，你睇翻世間上嘅開心指數啊，最開心嗰啲人咩菲律賓啊，咩南美洲啊嗰啲咁嘅地方啊嘛。咁即係你屋企個工人分分鐘開心過你㗎嘛。 佢真係好開心㗎。係 啊， 上邊笑咩咩嘅。 係嘛？咁你呢啲係生活態度嚟嘅。是我哋香港人習慣咗指責人，指責你唔啱，你唔啱，你唔啱，少啲自己話自己唔啱。但係就成日話人哋唔啱嘅過程咧，就搞到自己唔開心。咁啊，呢啲係我話冇得冇乜啱唔啱嚇，即係你選擇咗你就我哋叫你自己承受個果報啦。 係 嚇，你選擇咗去中意批判嘅。咁嗰個後果咧就係多憤怒啦，多怨恨啦，你就冇咗感恩啦，冇咗珍惜啦。因為感恩同埋珍惜係一啲健康嘅情緒。呢啲唔係我 啱啱醫學雜誌都有 講，醫學雜誌咁講啦。咁你話 長壽啲添㗎？ 長壽啲嘅，咁啊開心啲嘅人生嘅。咁你睇下咩嗰啲北歐啊嗰啲人咧，佢哋。 整體嚟講係開心過我哋香港人啦。咁你話，我哋香港咁啊嘛，你永遠都有啲咁噶，即係你永遠都有啲嘢咩嘅。咁但係你就覺得你自己整體嘅人生，你想唔想開心啲咧？咁呢個你揀咯。係啊，人生到到咁上下，你都係未睇咁多醫學雜誌，到時候你係一種生命嘅態度，態度咧就係你揀嘅。 放下行李，带一本书去旅行。